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59集，传言。包大厅将沉甸甸的银子揣进怀里，似乎挺满意的，凑近一点，压低声音告诉众人： 五爷，是出了点事，不过应该没人敢跟您嚼舌根子。 有什么不能说啊？ 倒不是不能说，而是说了，说不定会被五爷砍。哎，再说，也只是谣传，最近刚刚传进来的，有的人信，有的人不信，大多数人呢，也就观望态度。 说了半天，究竟是什么事啊？ 那五爷，是你让我说的啊，我说了你可不能跟我生气呀。 少废话。 是这样，最近涂云峰周边的云不是散开了吗？所以附近也聚集了很多江湖人，有正派的，也有邪道的，关键是还有不少黑道人物来，前门呢就在这儿呢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这些他都知道。 在这群江湖人里面就传开了一件事儿。 你倒说呀，你什么事儿？ 都说钱老大和钱老二是让你娘给杀死的。 包大厅一句话，众人都愣了。白玉堂双眉微微一挑，包大厅赶紧躲到一旁。 哎，你说了不生气的啊，我就是打探消息呢。 为什么这么传？ 钱老二和钱老三身上没有任何的伤口，也查不出死因，这附近能这么干的也就白夫人了。你也知道，他的内力能将人的心脏瞬间冻住，等到解冻人已经死了，所以一点痕迹都留不下。 就因为这点怀疑白夫人？江湖上有很多功夫可以做到杀人不留痕，我一学换位的功夫也可以。 当然还有别的原因，不过这个说出来。 包大厅往展昭身后躲了躲。 这展爷，你可要保证我安全呢。 是有多不好的传言？ 快说。 是这样的啊，这些江湖人呢，不知道怎么的就知道了前门和白月云当年诅咒的事情。最近就有传说呀，说当年年纪轻轻的天尊能打赢天下群雄当上第一，完全是因为白月云对其他门派下了巫咒。哎，白月云将那些门派所有人士的运气都夺走了，集中到了白石和天尊身上，而将他们原本的厄运分给了其他人，于是与你们白家和天尊一直都是顺风顺水的，包括现在的你也是少年成名。所以啊，他们都觉得是你们一家子偷走了比武之后几家原本实力雄厚，后来却无端落寞的江湖门派的好运，而对他们下了毒咒。白下的血可以解除毒咒，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呢，因此白下将血给了上门的前门两兄弟。但是如果这诅咒一旦破除呢，就表示白家和天尊还有你的好运气就到头了，那陆雪儿怎么能容忍是吗？于是他就暗中杀了前门两兄弟，并且偷偷地拿回了两碗血。这样一来呢，不止阻止了诅咒的解除，同时也可以吓唬其他人，妄图改变那诅咒，死就是下场。于是呢，众人最近都在说，如果没了那条诅咒，天尊未必就是天下第一。你们一家和师徒一门不是天之骄子，而是偷了别人好运气和诅咒别人的骗子。 包打听没等说完，蹭一声就窜出去躲到门口了。而且其他人都是同时倒抽了一口冷气。白玉堂最恨江湖传言或者利益斗争伤及到家人，这次竟然将他所有亲人都一锅端了，幸好陷空岛其他四位爷没来凑这热闹。再看白玉堂，他脸已经沉下来了，开口说出两个字： 放屁。 果然，包打听说出来的一番传言成功激怒了白玉堂。展昭赶紧给他倒了杯茶，庞玉和包岩也睁大了眼睛， 好家伙，白少爷连脏话都飙出来了，真是难得一见。萧良一拍桌子， 无稽之道。 对的。 庞玉和包岩嘴角抽了抽，这俩娃这成语是跟谁学的呀？包岩摸了摸小四子的头， 的确是无稽之谈。先不说白月云是否真的会巫蛊之术，也不说这诅咒一说存不存在，单说练功，这世上没有人因为运气好就武功盖世的吧？这种说法是失败者给自己找的借口而已，真是丢脸。 说得好，书呆子。 包岩愤愤不平，似乎比白玉堂还生气。众人面面相觑，白玉堂似乎也没刚才那么生气了。仔细想想，大概包岩也是从小到大都被人冠以运气好的称呼而受了不少气吧。因为他有个叫包拯的爹，所以无论他做得多好，人家都说他是包拯的儿子，他是生活在他爹影子里的孩子，做得好是因为他运气好，做得不好是给他爹丢人。庞玉给他倒茶，小四子也揉了揉包岩的胸口，让他别往心里去。 这传言是从哪儿传出来的？或者说什么时候传出来的？ 啊，有那么一阵子了，钱老大死的时候差不多就传出来了，最近愈演愈烈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两人心里明白，陆雪儿和白夏不可能一点都没听说过，不说给白玉堂听，就是不想让他不痛快吧。展昭喝着茶，跟伙计要了文房四宝，将纸笔往包打听眼前一摆。包打听愣了愣，不解地看展昭，展昭微微一笑， 把所有来到此处的门派都列一下，白道的一张，黑道的一张，其他人一张。 这个工作量太巨大了吧，我要加银子呢。 没等白玉堂掏银子，展昭微微一笑， 我说。 包打听看到展昭的神情莫名有些紧张，搔了搔头， 这传言你有没有帮忙传过呀？ 包大厅张了张嘴，随后一拱手， 哎呦，您这银子也太难挣了，我还是不挣了。 包大厅说完就要出门，但是紫影已经到了门口堵住门，折影将窗户也关上了。包大厅回头看展昭， 哎，我说展爷，您这是怎么意思啊？ 怎么个意思啊？我是官差出巡至此查案，你理应配合调查，乖乖写下来。可写仔细了，若有什么差错，将来还要治你的罪。 我是江湖人。 是吗？那你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有没有传过这条谣言？ 众人都有些不解地看展昭。白玉堂低头继续喝茶，庞玉脑子灵光，一点就明白了，冷笑一声， 哼，也对啊，江湖人初来乍到，要是听到什么风言风语，多半会找本地的包打听来询问。这么多人相信这条离谱的传言是真的，表示跟你确认过了。 包打听这会儿脸色都变了，但是又跑不掉。 给你一千个胆子，你也不敢得罪映雪宫。理由只有一个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谁给了你银子，让你在江湖人询问这条谣言的时候昧着良心说话的？ 展爷您明察秋毫，我也是被逼 无奈的。 哼，要怪就怪你贪财，想赚双份的钱，吃了上家吃下家，这回玩脱了吧？谁指使你的？ 我不。 展昭指了指他身边，那意思小心说话。包大厅转过脸看了看，就见小五正蹲在他身旁，虎视眈眈地看着他。包大厅腿都软了，搔了搔头， 给我钱的是个黑衣人，黑金蒙面，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。 哎呀，这个答案我不是很满意。 还有呢，我也不是听人摆布的人啊，干我们这行呢总得有个后路，是不是？这永州及集市一带哪儿都有我的眼线，我也不是一个人在打听消息，我的眼线一路帮我盯梢。那个黑衣人离开我这儿之后，就去了永州府的高升客栈，进去之后就一直没出来。 展昭看白玉堂，白玉堂对展昭点了点头，示意他知道那家客栈。 还有吗？ 还有？ 你还挺老实的嘛。你这样的要是带回开封府都不用审，金堂木一拍你就全招了，更别说是交给赵家军来大刑伺候了。 包大厅魂儿都快吓飞了，他无非是个贪财好利的小人物，想想要被丢进赵普军营刑讯逼供，好家伙，那还有命活吗？ 展爷，你想知道什么呀？ 你觉得说了什么能救你自己的命就说呗，你可不是帮我，是在救你自己。得罪映雪宫和陷空岛对你没什么好处吧？ 我知道黑帮之中众人都很推崇钱月，说他人品正直，很有能力，而且武功也相当高强，能够带领黑帮走出困境，解除诅咒，重振当年雄风。 黑帮选老大还敢用人品正直这四个字，知不知道黑道是干嘛的呀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